都琵琶就在怀中抱， 几个掌中，爱的在南朝，吃不尽的珍馐。

前所走，越过了新方桥，来到了山边，哎，那忽听得如怨如诉，有人把世俗宝玉他屏住心神听一番，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绡香缎有睡莲，有丝软细飘香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，爱那厚颜高浓襟葬花，人笑痴葬侬是是谁，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，哎，那贾宝恍惚听了